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，这首歌曲的原型是戴军成名作《阿莲》。时隔多年后，这首《阿莲2004》是否能再度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呢？ 阿莲，熟悉的声音，昏暗的背景，手指拂过钢琴，你是否依然动心？阿莲，当初的坚定，延续到如今，五月像颗流星，盼望着永恒的约定。我的故事还有谁肯听？十年只是一段复杂的旋律，找不到我的一个知己，回忆里竟然都是你的背影。我唱的歌还有谁肯听？我独自站在舞台的中心，再过十年我已不再年轻，回忆里至少我曾经有过最美丽的风景。 1995年，孙悦凭借《祝你平安》成为全国闻名的平安歌手。这些年来，孙悦跟《祝你平安》也几乎画上了某种等号，成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。2005年，孙悦和创作人小柯重续前缘，再度谱出感人的音符，成就了这首《祝你平安》。 10年前，我对你说，祝你平安。这些年你平安吗？周围的世界每天在改变，我们的真诚没变，对吗？当时间无声无息带走一切，太多的事情发生了，朋友们唱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歌曲升级的话题。浏阳河2008以湖南经典民歌浏阳河为蓝本，以 R&B 曲风为主，融合了传统中国湖南民歌的调子，不仅音调优美，画面感很强，李谷一和周笔畅的合作也十分成功。1998年由祖海深情演绎的歌颂抗洪英雄的歌曲《为了谁》打动了不少观众，也让刚出道不久的他迅速走红。2008年，在得知四川省音乐家协会联合发起的抗震救灾公益歌曲征集活动后，祖海联袂了《为了谁》的原班人马，打造了《为了谁姐妹篇》再唱《为了谁》，这同样是一首公益歌曲，让我们一同欣赏。 10年前那场大洪水